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是古月。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广东流行乐坛达到了最鼎盛的时代，那里集中了一批像陈小琪、李海英、毕小士、谢成强、福克这些优秀的词曲作者。今天我们就在他们的代表作中回顾广东音乐人的代表作。陈小琪是广东普宁客家人，我国著名的词曲作家，他创作的《涛声依旧》自问世以来迅速风靡海外，并久唱不衰，成为大陆流行歌曲的经典作品。 双眼留下一段真情，让它停泊在枫桥边。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，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。敲打我的屋面，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。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，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。登上你的客船，留恋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面，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。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，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。月落啊无啼，总是千年的风霜，涛声依旧，不见当初的夜。你的客船月落无啼，总是千年的风霜，涛声依旧，不 广东音乐人李海音凭借一曲《弯弯的月亮》曾经风靡了大半个中国，歌曲以其优美的曲调和丰富的内涵感动了当时的人们，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现实通俗歌曲的一首代表作品。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摇摇，是我童年的阿娇。 捧红了林俊杰、金莎等明星的海蝶音乐总监毕晓世有着独立谨慎的眼光，早在1977年，毕晓世就组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紫罗兰轻音乐队 足迹遍及了大江南北。接下来这首《轻轻地告诉你》正是他的代表作。传奇人物福克从早期家喻户晓的《快乐老家》到《远空的呼唤》《为你我心飞翔》，直至《幸福万年长》等，其中的知名音乐作品比比皆是。他的音乐元素大多被乐坛歌手视为辅助成名的精品。对于音乐的创作功底和创作曲风的多元素，福克自然是当之无愧。来听这首《为你》。 城市的声浪推开冷漠的心墙，期待着能像风一样穿越人间飞断流长，面对世俗的阻挡，带我的温柔为你疗伤。 了世俗的阻挡，爱我的温柔为你疗伤。尘世中流星一种红，那转身之间骗了他的方向。一路为你送上冬日暖阳，抚平你心中的点点忧伤。一路为你擦亮满天星光，如果你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宋祖英演唱的又唱浏阳河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